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隆重的日子，增进广大青少年儿童爱国拥军意识，日前，大兴少年宫、大兴民政局联合举办了走进军营慰问演出活动。大兴少年宫声乐教师杨丹丹带领30多名学员来到区内某部队驻地，和官兵同台演出，为建军90周年献上了一份诚挚祝福。 近日，参与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的20位市民走进大兴区，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在融入自然、亲近动物的同时，切身感受了首都旅游的发展。北京野生动物园是首旅旗下子公司，位于大兴区雨法镇，在3600多亩的土地上养育着10000多头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动物，是国家4A级景区及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休闲旅游于一体。北京野生动物园距离北京市区42公里，园区分为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3大动物展区。 日前，魏沈庄镇车站村的李慧莲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满怀期待地赶往位于大兴区体育局的瑞康京旅票房，因为这里迎来了著名京剧大师张君秋的子女，四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与大兴票友同台献艺。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隆重的日子，增进广大青少年儿童爱国拥军意识，日前，大兴少年宫、大兴民政局联合举办了走进军营慰问演出活动。大兴少年宫声乐教师杨丹丹带领30多名学员来到区内某部队驻地，和官兵同台演出，为建军90周年献上了一份诚挚祝福。全体演职人员先是观看了航天部队的纪录片《大漠风碑2016》，纪录片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隶属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航天事业的长期关怀与殷切希望，总结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累累硕果以及航天人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在场人员深受震撼，备受鼓舞。然后，大兴少年宫的孩子们为解放军叔叔献上了一台精彩的演出，稚嫩的童声、深情的演唱赢得了现场官兵们的阵阵掌声。 战士们表演的小合唱《强军战歌》铿锵有力，意气风发，让孩子们深受感染和触动。演出结束，军营官兵代表与学员代表互赠纪念品，表达了彼此间的浓浓情谊。大兴少年宫主任郭建国与大兴民政局副局长任杰共同签署了双拥工作长期合作协议，作为大兴少年宫服务社会的积极探索，这项活动将建立常态化的机制，搭建起为社会奉献、促进少年成长的舞台。随后，师生们参观了部队营地，战士们现场表演集体擒敌拳。走进官兵宿舍， 豆腐块一样的军备，整洁的内务摆放，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军人严谨扎实、纪律严明的作风。据介绍，这次慰问演出策划筹备时间历时两个月，家长们反映孩子们受益匪浅，带给孩子们的影响远远大于活动本身。不仅使孩子们积累了舞台经验，提高了表演能力，增强了自信心，更为孩子们播下了梦想的种子。通过与部队官兵近距离接触，直观感受到军营的军容严整、训练有素，以及战士们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这些必会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台消息，近日参与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的20位市民走进大兴区，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在融入自然、亲近动物的同时，切身感受了首都旅游的发展。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面有一个爱心小屋，主要展示由人工养育的小动物，它们都是由于亲生母亲不具有育儿能力的新生动物。为了这些小生命，人工保育员付出了极大的爱心，同时也与他们建立了如母子般的情感。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野生动物园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之一。北京野生动物园在珍惜野生动物的繁育上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12五期间，累计繁育成活野生85种动物，总量达到1260只，其中不少是国家和世界级濒危物种，例如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川金丝猴，每年繁殖成活3到5只，累计繁殖成活超过50只。 当天，20位市民在爱心小屋看到了小川金丝猴四喜，它是第一只由人工育幼成功的川金丝猴，今年已经1岁零2个月，十分的健康活泼。相关负责人介绍，爱心小屋不仅展示小动物，还希望唤起更多人的爱心，加入到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北京野生动物园近年来新增的最主要游览项目是在散放区自驾游玩，项目于2015年4月26号建成开放，规划建设吸收了国内外同类项目的经验，在整体布局、景观营造、展出方式、运营管理实现全方位创新，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投入运营后，以高水准和独具特色迅速赢得游客的认可，成为旅游市场热点。运营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106万人次，接待自驾车辆13万辆。 自驾散放区占地面积1200多亩，设置7大动物展区，展出60多种动物，使动物和湖泊、湿地、森林、草原等不同环境相融合。游客可以选择自驾和乘坐小火车游览，全程无障碍观赏，感受最真实、最自然的动物世界。北京野生动物园是首旅旗下子公司，位于大兴区雨法镇，在3600多亩的土地上养育着10000多头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动物，是国家4A级景区，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休闲旅游于一体。北京野生动物园距离北京市区42公里，园区分为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3大动物展区。2016年，北京野生动物园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60万人次，已经成为北京市以及京津冀地区最受游客喜爱的旅游景区之一。 本台消息，日前，魏善庄镇车站村的李慧莲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满怀期待地赶往位于大兴区体育局的瑞康京剧票房，因为这里迎来了著名京剧大师张君秋的子女。四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与大兴票友同台献艺。在演出现场，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欣带来的《苏三起解》选段赢得了满堂喝彩。李慧莲兴奋地说，今天能亲眼看见这么多京剧名家的表演，太过瘾了。老师们的发音、口型、一招一式都特别专业，让我们这些票友学到很多东西。 大兴区戏剧曲艺家协会理事孟庆丽告诉记者，为了提高我们剧团的演出水平，排出更多的好戏，我们通过朋友邀请到京剧名家前来指导，现场教学，同台切磋，取长补短。为了弘扬国粹，推动京剧在年轻人中的普及， 剧团特意选取《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演出，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不仅如此，大兴区这些戏迷票友们还经常深入乡镇社区进行公益演出，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京剧艺术的魅力。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风筝展在大兴区文化馆拉开序幕，活动由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大兴区文化馆、大兴区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举办。本次活动展示了李若欣、杨丽萍等风筝名家的60多架风筝作品，同时大兴区优秀非遗项目也进行了现场表演，他们分别是师傅弦、古琴、皮影和五音大鼓。形态各异的风筝，精彩绝伦的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看。 2016年9月，国务院决定把文化遗产日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风筝是古老的汉族传统手工艺品，同时也是传统节日的娱乐工具。北京风筝的制作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智慧与心血，数年间涌现出了曹氏风筝、哈氏风筝、费氏风筝等众多流派，他们在风筝的制作上各有千秋，有的擅长扎制巨型风筝，有的擅长扎制小型灵巧的风筝。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各色的风筝摇曳在蓝天，成为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台消息，6月13号上午，亦庄桂园北里二区居民郝世福冒着雨来到居委会，交给社区工作人员一部手机。郝大爷说，这部手机是前一天他在回家的路上捡到的，由于自己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无法与失主取得联系，所以希望通过社区尽快找到失主。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记录查找到失主，并取得了联系。失主第一时间来到居委会取回手机，并且想要当面感谢郝大爷，但郝大爷反复强调，这是作为老党员应该做的。 我宣布，卫山庄镇第二届月季杯足球赛开幕。 眼下6月正是瓜果飘香、月季盛开的时节，近日卫山庄镇举行了第二届月季杯足球赛。以这样的形式丰富群众文娱生活，促进百姓身心健康。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提起卫善庄镇，人们都会想到月季小镇这张亮丽名牌，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卫善庄镇的足球文化也是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中小学的足球比赛成绩优异，每年在大兴区乃至全北京的比赛当中都是名列前茅。卫善庄镇组织部长高妮告诉记者， 从去年第一届我们就举办了卫善庄镇月季杯足球赛，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效。今年呢，我们是想继续举办，也是借着月季小镇的这个名片呢，我们继续打造卫善庄镇月季小镇这个月季杯足球赛。这是当时我们考虑这个举办本次月季杯足球赛的一个基本的初衷。 保持队形，采取联防，防守反击，专业的术语，扎实的基本功，乍一听还以为是专业的职业联赛，可这次的比赛却是业余级别的。本次参加比赛的21支足球队伍分别来自全镇各村、企业和事业单位，其中有18支是来自村里的年轻人自发组织的，参与的村庄有近20多个，占全镇的2/3。他们都怀着对足球的热爱和激情，在绿茵场上赛出水平、赛出友谊、赛出新风尚。提起这几支足球队伍，卫山庄镇组织部长高妮自豪地跟记者说， 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应该是在北京市除了四季青镇之外，这个我们卫善庄镇是组织联赛的第二支镇级比赛，应该说这个成效呢比较突出， 一个是调动了，充分调动了各村的积极性。大家可能知道，现在这个农村啊建设，因为大家都到城市中去工作呀、生活，这个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怎么能让农村的年轻人回到村里面，然后关心村庄的建设发展？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足球的这种形式，大家都这个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育的娱乐的这种方式呢，让年轻人能聚集起来，然后让他们通过足球比赛来关注村里的经济建设发展。 去年的比赛，各村的参赛队员都普遍反映不够过瘾，不够热闹。今年魏善庄镇在赛制上也进行了突破创新，整体更趋向于专业，让队员们过足了一把足球瘾。 我们改变了赛制，成立了一个联赛，成立了一个杯赛。联赛呢，我们叫魏超联赛，是去年的前八强，我们是以联赛的性质来进行比赛。然后另外杯赛呢，就是剩余的队伍，这个水平和实力相对弱一些的，我们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比赛的空间，这样呢，给他们成立魏甲杯赛的形式。整体的联赛加杯赛下来，我们总共是76场比赛，平均每支球队呢应该能踢7到8场，所以说这个通过这种形式呢，让各村能更充分的参与进来。 比赛的专业除了赛制，在裁判队伍上也充分体现出来。大兴区教委校园足球负责人郭连鹏跟记者说， 裁判队伍，我们的队伍有中超、中甲，也就是说咱们有国家级、国家一级、国家二级，所以说咱们这个裁判员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中超的裁判员一个在咱们区，也是咱们教委足球办公室的，叫马丽。然后还有两个中甲的，一个叫牛明辉，一个叫宁兆兵。 参加比赛的户天成率领的球队，在去年遗憾地获得亚军之后，今年也是卷土重来，争取本届越级杯赛上摘得桂冠。除了成绩以外，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告诉记者，足球比赛是搭起村里人们友谊的桥梁，小小的足球也让村民们更有凝聚力。 我觉着反正组织这个赛事相当好，包括团结向上，一些集体精神，包括村里边好多，说实在的，村里边人也比较多，然后平常要是没有一些集体活动的话，一些什么游手好闲呀、什么闲散人员也比较多，我觉着这个就是在于凝聚力啊。 如今的魏善庄镇在足球思想、组织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北京各个乡镇的前列。区教委校园足球负责人郭连鹏也表示，在今后将继续大力推广足球，更好地以足球带动全民素质， 特别是身体素质。这样的话，咱们从校园里边大力推广足球，比如说开设足球课，建立校足球队、班级队、年级队伍，包括咱们区现在都搞分成 A 组和 B 组，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 本台消息，高考刚刚结束，中考又要开始了。虽然中考没有高考那么牵动人心，但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们也倍感压力，毕竟中考是他们人生中面对的第一场规模较大的考试。事实上，在每年的中考前夕，不少考生家长比考生自己更紧张，有些家长紧张得一言不发，有些家长絮絮叨叨，还有些家长可劲儿地给孩子补充营养，但这些做法并不正确。那么考生家长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专家介绍，在中考前夕，不少考生家长会叮嘱孩子不要过于紧张和焦虑，但却忽略了调整自己的情绪。他们不知道紧张和焦虑也会传染，即使隐藏得再好，家长的情感变化也会通过肢体语言等影响孩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彭国球建议，考生家长要保持情绪稳定，为孩子营造宽松、自然、愉快的家庭氛围，不要给孩子施加过多无形的压力。 此外，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心理科心理治疗师陈卓表示，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过于紧张和焦虑，不要自乱阵脚、手足无措，更不要呵斥孩子，而应该理解孩子，并让孩子知道适当紧张和焦虑是正常现象， 只要没有影响到正常复习，就不必刻意调节。中考临近，不少家长都想方设法地给孩子补充营养，甚至让孩子每顿饭都是大鱼大肉，但这种做法并不正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表示，中考期间一般天气较热，吃太多大鱼大肉很可能引起肠胃不舒服等症状，而且不利于孩子集中精力，进而影响孩子的学习效率。蔡晶晶建议，在考试之前，孩子的饮食应该以蔬菜和水果为主，同时要摄入足够量的主食。此外，健康时报向考生们推荐了五种既有营养又能减轻压力的食物，分别是芦笋、蓝莓、牛油果、菠菜和牛奶，所以家长可以让孩子适当的多吃点这些食物。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给汽车加油是我们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儿了，可是给飞机加油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很酷呢？来自大兴区的劳动者吕进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一名飞机加油员。 镇里边说要有招这个飞机加油员呢，我觉得这个工作比较稳定，二呢他这个是个大企业，三呢我觉得这个加油员啊，就是说与企业共成长，可以有升值空间的。 6月12号，中航油北京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度飞机加油员入职前岗位专业技能培训开班动员仪式在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举行，大兴区本土第一批飞机加油员即将在这里诞生。2年以后，他们会在家门口给国际化交通枢纽大兴新机场输送能源。这次飞机加油员岗位培训活动是由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大兴区机场办和大兴区渝阀镇政府主办的，目的是解决大兴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为新机场提供服务保障。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李华龙向记者介绍， 为了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个中航油的这个需求啊，前期呢，包括我们还有机场办，还有咱们渝阀礼贤相关的镇政府，我们跟中航油啊几次坐下来商讨这个招聘的方案。应该说从中航油来讲呢，这是他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聘，其实实事求是说，心里还是比较忐忑，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够顺利这个招上合格的人才。那么我们通过前期的接触，发现他呢对这个岗位的这个人员要求啊还是蛮高的，包括要求年龄，因为这个工作呢将来还需要一些体力和耐力，要求呢35岁以下，另外呢还得有一些这个外语的基础，因为毕竟是在新机场工作，那么新机场呢既是北京的机场，更是国际的机场，将来还要用到一些外语的这种知识。再有一个最这个关键的是要求呢必须具有 B 本 B 级驾照2年以上的人员，这样呢我们又把我们的视角，把我们的宣传口径，招聘的这些材料发到咱们全区各个镇街，通过我们这个共同的努力吧，应该说报名的人不少，这个5-600的规模，但是真正的能符合要求的又通过我们前期的这种面试和心理测试的，就是今天开班您见到的这44名同志。我们也是选择了就是在大兴区对这方面培训比较有经验的新媒体技师学院来进行这个初步的合作。应该说这个学院呢以前对于顺义的这个机场这方面呢提供了很多的培训知识，另外也可以用到咱们区比较这个优惠的入职培训的政策，这次培训基本都是政府买单了，对于这些员工呢也是个保障，对于这些学员呢也是个保障。 除了飞机加油员岗位之外，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还将针对区内形势发展、机场用人需求等，培养一些其他方面的专业人才。 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着眼点呢，围绕这么几个岗位，一个呢是这个现在各个企业都比较需求的叫构建筑物消防员。这个消防员呢并不是说去救火，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咱们工业企业，包括咱们事业单位，只要是有物业管理部门的单位都需要这个岗位。机场的一些货运人员啊，开这个摆渡车的人员，包括这个行李的整理人员， 应该说包括还有这个航空食品的配送人员，哎，这些都算我们这个大物流里面。应该说这些岗位和职位呢，经过我们和机场的这个合作，按照企业的要求，还是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培训，满足咱们企业方的培训。 据了解，中航油北京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是全球财富500强公司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的子公司。2019年新机场运营后，他们将高水平的保障新机场航空供油服务。中航油北京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新和说：“ 我们这次招聘的这个飞机加油员，将来是为北京新机场2019年以后投入运行以后储备的加油员人员。应该说，在招聘的标准上面呢，首先要具备能够开大车，具有 B2 以上驾照，文化素质呢应该在大中专以上，总体上应该是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这里边更重要的应该是在政治素质过硬方面，应该是我们的首选。总的2019年新机场投用以后，总的需求应该在120名加油员左右。” 记者还从负责这次培训的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了解到，他们针对企业的要求，专门为飞机加油员量身打造了一系列的课程。学院院长王孝元：“ 我们请了一个专业的授课人员，就是这个中航油北京公司的这些人员，企业的这种师傅们来进行专业授课。”“ 就是其实是咱们的老加油员带新加油员。”“ 对，是一些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肯定要请企业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授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为了这个加强这个班级的这种组织训练，是吧，和组织距离性和组织要求，我们在课程设置中也设置了军训环节。第三个环节呢，也是考虑到学员目前的这种岗位的调整和心理和工作岗位的变换，我们也进行了请了一个心理咨询方面的专家，以及心理咨询方面的这种辅导和指导，特别是在就业岗位上如何在面临一些岗位的这种调整和就业的变化。” 本台消息，五幕大型舞台情景剧《大兴义士》将于7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大兴图书馆上演。这部剧由北京兴联合旅游文化公司出品，北京正名盛达老北京叫卖艺术团演员张湛、张奎忠等人领衔主演，孟亚楠编剧导演，著名学者王广莹、徐建英担任艺术指导。导演孟亚楠介绍说，大兴义士将带观众回到60年前老北京大兴县城胡同里的几户人家，回顾一段旧时美好的爱情故事，展示一场平民百姓与胡同恶霸之间的激烈抗争。 本台消息，昔日破旧闲置的农宅，如今却被20多所高校设计专业学生融入创意灵感进行重新设计。日前，记者了解到，大兴将以魏善庄镇半壁店村为设计蓝本进行农宅改造，邀请专业院校设计方案，预计3年内对20多处民宅进行绿色升级改造，今年内将实现7处民宅改造落地。这次乡居绿色设计大赛租赁了半壁店村20多处闲置农宅，由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建筑大学等多所专业院校设计农宅改造方案，按照10项绿色设计技术指标来评定优胜者。相关负责人表示，赛事从今年起每年一届，将持续举办3年，其中一套农宅几乎坍塌，十分考验设计者的创新能力。企业公司方天友集团相关负责人宋领涛说，先期天友集团以每年2万到3万的价格租下了闲置农宅，租赁期为10年到20年不等，租赁价格高于市场价1倍左右。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